生词二。 一，近。二，方便。三，这里。四，学生。五，在。六，东西。七，外面。八，里面。九，商店。十，吃饭。十一，宿舍。十二，楼。十三，栋。十四，大楼。十五，图书馆。十六，旁边。十七，教室。十八，游泳池。